在深秋邂逅你，如初恋似般优美，无虑又调皮。与你漫步长夜里，已心醉，晚风轻吹，星星也紧随。在相恋季候里，迷痴痴总觉昏醉，从来没掉眼泪。冷雨落下长夜里，似心碎，抱紧空虚，急风正吹。静默盼期抱拥着